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15集。 娟儿，你可知道当初为父为何一眼就相中了你，把你从冷宫捞出来？ 魏德站起身，天渐渐暗了，灯火又起了。魏德隔着禅意青烟一样的软烟罗窗纱，看外边朦胧的灯火，像看见了不真切的往事。 因为那日孩儿在马蹄下救了您吗？ 沈觉答道。 不是因为你救了为父一命，而是因为为父在你身上看见了为父自己。 魏德摩挲着手里的碧玺珠子道， 万岁还未遇及之时，只是个人嫌狗厌的皇子，更何况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太监了。我就像路边的草，谁见了都可以往上面踩一脚。可我不甘心呐，我尽心竭力伺候万岁，就盼着哪天可以熬出头。你看，上天垂怜，万岁登基，我也成了这紫禁城里说一不二的人物。娟儿，那天在围场，我从你眼里看到的就是当年我的不甘心。 就算有凌云之志，没有义父的栽培，又哪有沈觉的今天？ 沈觉将茶盏端到魏德跟前，魏德接过茶盏，拍了拍沈觉的肩头，低声道， 好好干，孩子，你不是钱正德那群烂泥扶不上墙的货，他们呢，打心底里就认定了自己是个奴婢，自己都这么认了，又有什么出息呢？啊？哎，咱们才是一路人，我老了倦了，迟早要撒手走的，将来这一切。 魏德环顾司礼间，对沈觉笑道， 都是你的啊。 是啊，都是我的。织锦琵琶袖下，沈觉的手指绷得清白。沈觉低着头，魏德看不见他唇边的冷笑和眼里翻涌的阴霾，只听见他一如既往轻声细气地说， 义父，您会长命百岁的，孩儿只要在您身边当个传话的小太监就心满意足了。 宫门落锁之前，沈觉出了宫，方存真早已候在沈宅多时，见沈觉风尘仆仆地赶回来，弯着眉眼迎了上去。他眼力太好，一不小心瞅见沈觉脸颊上的红印，心狠狠跳了一下，连忙低下头去，身子愈发弓下去一截，只假装没看见。沈问行捧来金质，哭丧着脸蘸温水轻轻熨沈觉脸上的红痕，心里不知骂了魏德那个老混蛋多少遍。 要怎么样？ 沈觉一边净手一边问。方存真喜笑颜开，献上一个小叶紫檀的小盒子。沈觉接过盒子打开，里边躺了一个小药丸子，还有一张宣纸誊抄的药方。 都主，这就是七月半解药的样品和药方了。 方存真点头哈腰道， 都在药人身上试过了，现在他们 个个生龙活虎，活蹦乱跳的，一口气啊能吃四碗饭呢。 你确定？ 沈觉问。 当然，小人怎敢骗您呢？ 方存真指天指地的赌咒发誓，末了又眉开眼笑地说道： 这药啊还没响亮的名字呢，还请督主赐名。 沈觉看着盒子里的药丸沉默了许久，那拇指节大小的黑色药丸在灯下闪着玉一般的光泽，像一颗洗尽风尘的黑曜石。最终沈觉低声道： 就叫他极乐吧。 哎，好名字，好名字。 方存真连连称赞。 可是 沈觉合上木盒，颇有些头疼地说道： 极乐的存在万不能让魏德知晓，你庄子上这么多人可如何是好？ 方存真眼睛咕噜噜一转，稍稍走近几步说道： 死人的罪啊才最靠得住，杜庄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不如把他们一把火全烧了。 沈觉默然道： 好主意。 方存真觉得自己给沈觉献了个好计策，连连点头。 那你呢？ 沈觉眼波一转，落在方存真身上，冰冷无情。方存真一愣，背上的双毛密密麻麻地长起来，他张目结舌，结结巴巴道： 杜主，这是何意啊？ 方存真，你当咱家是傻子吗？ 沈觉嘲讽的轻笑： 你早就联系好了买家，准备明日交货，可惜他们现在全都死了。 西边忽有滚滚黑烟冒起来，院外有人大喊： 城西起火了。 那正是药人别庄的方向。沈觉手搭凉棚望着天际道： 你的主意很好，咱家已经照办了。你说得很对，死人的嘴才最靠得住，所以你也去死吧。 有番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方存真身后，捂住他的嘴，脖子上冷光一闪，方存真的身子迅速瘫软下去。沈觉低头，目光落在那个小盒子上，伸出手细细勾勒上面的花纹，每一寸流连都有深深的缱绻。 传我命令，即刻起追捕七夜伽蓝无名鬼，切记不可伤他一分一毫。 沈问行犹疑道： 那魏公公那边？ 死死瞒住他。 沈觉阴沉的道： 令咱家的亲信捉拿夏侯烈，东厂其余人不可插手，至于伽蓝其他刺客，或杀或捕，一个不留，如此一来才能混淆视听，不令魏德起疑。 恐怕夏侯公子会误会您的用心啊。 不会。 沈觉摩挲着檀木方盒， 他的母亲会告诉他，他有一线生机在我这里。 月亮盈盈地挂在树梢上，白得有些发青，像一个倒扣的瓷盘，偶尔能看见发暗的云翳，是瓷胎上剥落的釉。柳梢儿独个躺在雕花架子床里头，朱罗帐子挂着，月光透过半开的直棂窗径直照在他身上，他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团扇，眼睛觑着上面画的红衣绿裙的才子佳人，忽然没来由的心烦意乱，把那扇子一扔，扇骨在地面磕了一下，滑进黑漆香机底下没了影。他打开香笼，里面叠着他近日置办的衣裙，大红遍地金的笔甲，织金重卷的马面裙，银红妆花盘金绣的袄，一件比一件漂亮。他每一件都拿出来在身上比了一遍， 在镜子面前走来走去。自忖皇亲公主都比不过他俊俏，才心满意足地去睡了。正睡得酣甜的时候，有一双冰凉的手探进被窝。柳梢儿辗转醒过来，当下吓了一大跳，连忙捂着被子坐起来大喊大叫。 啊，有贼，有采花贼。 柳梢儿，柳梢儿，是我。 来人捂着他的嘴，止住他尖利的嗓音。柳梢儿定睛一看，才发现是舒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